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咱们也玩会真的啊，把徐晓东先生请来了。 大家好， 这个晓东啊，但是呢，这个请你到这儿来，我知道那是这个万众关注啊，所以呢，这个我也开头不得不啊，宣明一下我们的立场，就是作为这个媒体啊，您可别以为我们就是偏哪头的，对吧？在向这个徐晓东先生发出邀请的同时呢，我们也向这个河南太极的这个王占海先生发出了这个邀请啊。如果王占海先生没有异议的话呢，我们也欢迎他来到这个平台上，我们也给他同等的这个发表的发言的机会啊。那至于今天呢，我给你搭配的呢，也是个河南人啊。老家离陈家沟不远， 阜阳人， 哎，阜阳人啊，潘老师也是当年著名的体育记者，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哎呦，晓东这咳嗽，我最近发现你这个采访呼哧带喘的，大家觉得是不是真受内伤了？ 他们说，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韩冰长。 哎，我首先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啊，那天你跟这个雷公这个打啊。如果当时裁判不把你拉开的话，你还准备骑在他身上打多久？ 我就不打了，我准备要做裸脚，因为雷雷他说过的一个句话，整个把整个现代搏击圈给闹炸了。雷雷呢说他自称说很好解，而且是单手就能把这个裸脚解开，就所以说我必须要验证。但是当我马上要做的时候，裁判过来就把我们分开了。 你骑在他身上还怎么验证裸脚？ 可以的，可以做的。而且很快就能做出来。 哦，他那意思是准备接下来就给他来一个裸脚， 搞实验啊 啊！ 对，这样的话让大家看看这雷雷怎么能破我这个裸脚。 当然了，这个的事情发展到现在啊，这个我作为主持人呢，也必须得给你泼点冷水，就是说我们请他来不是鼓励民间私斗，对吧？ 对 对, 对。 这个我也确实啊，这几天问了一些好几个法学界的人士，就是说呢。这个这种性质的无规则的民间约架啊，现代法律确实是不保护。但是呢，我倒是听说呢，你们现在也有招了，就是通过这个昆仑决这种所谓合法的平台来进行这种挑战应战，是这样吗？ 是这样。那么我现在也要说一句，不是通过昆仑决，现在是除了昆仑决之外，中国的所有的赛事我都可以去。 还有勇士的荣耀， 比较，比如说像勇士的荣耀，在这里我不是说昆仑决不好， 嗯， 因为主要是原因是因为王占海先生在那个这里正式的说，我徐晓东只能去昆仑决跟他去公平较量，其他的赛事不行。但是目前昆仑决没有跟我任何的官方来沟通这件事，所以。他的这种话说了是代表昆仑决吗？我不知道，我很想知道，但是昆仑决江华这边没有过一个反馈。我跟他去聊天，跟他说过，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反馈。 但实际上是，文涛老师的意思抽开这个事儿，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合法的平台，是可以让大家根据规则来决一个胜负而不犯法的，其实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文涛老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假如你同意的话，那这里边好像还有个自相矛盾。据我看你啊，你甚至还投诉了包括昆仑决在内的中国很多格斗大赛也有造假的嫌疑。 世界上所有的赛事100%都是有假的。 啊， 就我现在的，我总觉得我现在的地位叫什么老师，我可能忘了，但好多年前应该是90年代，有一个。欧洲的足球有一个叫斯巴伯法案吧，还是斯巴伯法案？ 博斯曼 法案，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要转会，完了很多的，就是俱乐部有的踢，有的也抢，有的钱怎么的，到最后他很惨，一个人谁都不要他了，他很无度，很无辜，所以他其实是在帮助所有的足球运动员得到最大的利益，但是最终的结果，这个人消失了，就是被很多的大型财团给裁。所以说在欧洲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的著名，闹了很久，完了也是体育方面的事，因为您喜欢足球，那么我感觉我现在也是这样，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危险，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痛苦。 你危险你痛苦，我本来还想问你呢，我就说啊，这个有的人的一生啊，很久之后将来被人想起来的时候啊，都有个巅峰时刻，没准他这一辈子啊就是那15秒，是吧？本来照你的说法，你自己就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屌丝草民啊！ 哎，这个、 但是呢， 搏击界的博斯曼啊， 对， 可以这样讲。 这十几秒之后，光这些天， 给你带来了什么。比如说那天早上我一醒过来，我一看视频，哇哇，我看他在那哭呢，你怎么至于吗？这嚎啕大哭。 因为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压力，很多压力压在我身上，我现在基本上处于是无业状态了，快 啊， 就是我的很多东西都没了，马上就要没了。 我觉得你很多东西都将要有了呀，你不觉得这个事儿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吗？ 到目前为止，老师，到目前为止，包括您这个节目，我什么利益都没得到。包括雷雷，虽然我对他没有很多观点不一样，但是我相信雷雷也是分文未收，任何的金钱关系的利益，咱们就直接说吧，没有。您说如果是名气的话，窦老师，我宁可不要这个名气了，因为我走到哪儿被很多的人攻击，我自己我出去啊都被很多无辜就不知道哪儿派来的人去围攻了。 他哭之前啊，刚才给我看了一段手机这个视频，就是前两天吧， 昨天 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昨天呢，在一个也是一个节目组去我录制节目，那么请的是一个太极的，也是一个宗师，那么是一个我还说是啊，我说是不是澳大利亚人吗？他们跟我说，后来我到了才知道，就是苏建平老师，我们俩非常坦率，还是握手啊聊天。我说我对你们太极没有任何的看法，只是说，比如说我找雷公，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原因，比如说单手破锣脚，比如说像手上的雀不飞，一只小鸟搁手上，飞不了。我觉得这些，我觉得违背了一些物理学的规律，我就要跟他去以武会友。我走去就是背了。七个人，那是我算出来的，一女七男，非常强壮的小伙子，哇，冲过来攻过来了，说你别走，我能说吗？ 他们说他们是什么人？ 我说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陈氏太极拳的学生。我说有什么事儿吗？他说你别走，我问你三个问题。我说你问我三个问题我就能走。对，好，你问吧。第一个，你凭什么说我们陈老陈小旺受伤了，我们的腿换了？我说这不是，我说的是无可奉告，但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是，你们上网看，你们上网查，您去调资料，人家做的膝盖手术，膝盖坏了，而且太极拳很多大师可能膝盖都可能意外吧，会受到一些伤害，可能导致换膝盖，这我不说了。第二问题，说你凭什么侮辱我们太极拳不能打，这个哪的就是假的。我跟他们说第二个问题我回答是无可奉告，但是真正的就是说我孝东做了这么多年搏击了，那么我现在也是做了一套的视频，很多的动作来告诉大家这个动作是违规正常规律的，不应该的，一个人一碰你那个人就飞出去，这简直是笑话。人家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严芳丽老师的事儿，但是他只是报道了严芳老师一脚，就是一个，在中国我跟您说有千千万万个严刚老师太极拳这样的，我说的是练习太极拳来，我觉得来给太极拳抹黑的人，我是打的是这种人。我说请问第三个问题，衣服脱了你跟我在这儿打，我跟你约架。我当时其实我挺高兴的，因为我说我的助理马上要录视频，马上录，我说你记住了，我这个可以回答你，我说这个会回答你，这个是法治社会，在这里打架就是犯法。 你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了。 我不可能跟你动手。您听我说，下面有好玩好多好玩的事。我一定要说出来了。好了，完之后我说我不能跟你动手，你要打你打我，我不打你，你打不打？就这样。他确实没有动手，咱们这里有一说一， 就像足球运动员这俩人顶牛， 他可能要逼迫我。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助理上来，他还在装。当时你知道作为男人的心理吗？我是一个小女孩的助理，人家家里 小女孩是你的助理， 我的助理，人家有没有人男朋友，人男朋友看见急不急？一帮男的来围着我，我是一个大老爷们，最后让我的助理出去，我的助理就告诉我东哥你不能出去，为什么？你脾气大，他们碰了你就是挑你，你看旁边有人摄像呢，只要你敢打你就错了，他们要打完你只要你还手你也错了。 哎，但是呢，你比如说他刚才所讲的，我也得说啊，就说这个徐晓东他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其实还是需要再去查证的。 对， 包括这个太极拳什么换膝盖之类的，到底有没有这事儿？而且呢，您的很多投诉，我也觉得好像证据给的还不够。比方说，你说99%的这个太极拳的这个神功， 是假的，甚至你刚才讲的这个，甚至说世界的格斗，这个格斗比赛都有造假的成分，这个我觉得 对我 没有证据不能这么说吧。 小东老师呢有点不聚焦，从策略上来说有点不聚焦，从一开始的你比如说跟雷雷打呀，你打着打着打邹市明那儿去了， 对、啊、 其实就有点差了。 那我 你刚才在聊这个跟武林的事儿的时候，你聊着又聊搏击那儿，其实不聚焦，这个策略是你不能让搏击那帮大师过来要找你单挑吧，那就麻烦。 所以他适合来咱们节目跑题儿、哦、跑题儿跑不停、哎、 跑题儿、嗯、 我是真的是这样、嗯、我就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很多人像您说的我很傻，如果我要走一个目的性的话，我肯定是围一头打一头，我现在是四面受敌，我是不是在找死？我说过我今年38岁多，今年就39了，我活了30多年，我是30多年的屌丝，没人认识我，就是一个屁都不懂的人，我自己来做 MMA， 自己在做格斗，在中国发展我是最早的，那么我自己来做没有人理我，那会儿我哭的原因就是你们武协帮助过我吗？现在骂我，现在这个骂我，我就很 有一种快意人生的感觉。 但是、就是、 当年我穷的时候你们跑哪儿去了啊？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快意。 没有没有、啊、就是说 你这也是对他人格分析。嗯， 但这个时候其实后来他们说徐晓东你这15秒你火了什么的，我说不是这样，就说我30多年的屌丝没人搭理我，最后我红了是这7天，到今天是第7天，我可能就享受了这7天的一个不能说好，而是慢重的焦点。那么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因为我的那心情是什么？我是一普通人，我犯错，我也打架，我也被法律制裁过，实话。那么我也说错过话，那么我也现在 你说错过什么话？ 我说错话，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中医，我觉得我不喜欢中医，我觉得不太好，就是没有真正的科学依据。那么有的人说其他的非常严重的问政治性的导向问题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很多是 P 的图或者是什么，当然也有我说的，我也承认。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我是什么这么影星，这影星那影星，他们都得言论都得知道，想好几秒才能说出来。你们看见了很多人想好几秒才能说出来，我不是老师。 但是你对传统武术的评价里头，你现在反思有没有说错过的话？ 没有，没有。我对现代搏击，我为什么说？因为我太了解现代搏击了。我为什么说任何赛事都有假的一面？全世界最好的赛事可能1%造假，那么有的赛事，比如像国内赛事，可能是2%、3%的假。有比如说像某某峰的赛事，他的造假可能是10%、20%。但是总的来说它真的多，但有没有 什么证据说明它造假呢？ 这个关键就是圈，我在这个领域在这个圈里人脉还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您让我拿出证据，我告诉您有，我现在就能拿，我待会儿可以拿一个证据，但是有几个证据我先不拿好吗？ 好， 有几个证据 爆料的都是这个套路。 对对对对，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说你现在这个什么都没有了，就拳馆甚至有被封的这个危险啊。那么我倒想问问，更多的人觉得你不意识到这15秒这个背后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吗？比方说啊，你也可能挡了很多人巨大的利益和声誉，但是也可能比如很多人说他这个名声，你也有你的公司，你也有你的自媒体，你也有你的这个事业，那么随着这个名声的鹊起，这种巨大的商业利益难道不是会扑面而至吗？ 我总觉得可能这是一时的，不是长久的。当然了，我希望是长久，但是现在来看我处于一个悲观的状态。 是有人花100多万的出场费现在邀请你去打对吧？ 有100万的确实有了。 哎，这已经来了。是， 但是您听我说， 嗯， 在广东省有一个企业家，他花1000万完了咬人跟我打，当然这1000万也有我的钱，也有跟我挑战传统武术的钱。那么我告诉您的就是什么都是说 啊、哦、还没 真正的跟我接触啊，咱们别说钱了，就说跟我真正的实事接触 说徐晓中，我们官方呢跟您来聊，现在一个人都没聊。 哦，就所以你刚才说到现在为止，一分钱也没有从这件事当中得到， 包括您的这些采访， 我们做完了就给你劳务费。 我们有钱的，有钱的， 有我 第一笔钱， 先给我们会给啊。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开始说你打假，似乎目的挺纯正，对吧？ 对。 但是后来传出来，您要挑战邹市明， 嗯， 这玩意儿是不是是求名啊，还是求利啊？ 这个事儿正好在这里，我就是全盘托出。我为什么说找邹市明打？很简单，第一，我的私心是什么？我挑战了那么多的武林，而不是挑战那么多武林来误会我。我想把自己变得好的姿态点在面前，武林的人不敢跟我打了，对吧？没人跟我打了，很恨我。 没谁说，就各多少掌门人这几天都下战书了。 您现在看看吧，全是收到通知不许跟我打，是这样。 哦， 那么 被制止了， 被制止了。那么，我找邹市明原因是他是一个名人，而且他是我确定的说是我崇拜的偶像。那我请问大家，练武之人跟比自己好的武功的人练切磋武艺，我觉得我请问大家，我哪错了？ 这事儿单拎出来没错， 好， 放在整个事件里边，实际上 是这样。第二就是，我找邹市明老师，第一是真的是羡慕人家的武功，我想切磋；第二的原因就是说，有这么多人来诋毁我，我想找一个正面的形象。那么邹市明是正面的形象，能不能跟我打一个比赛，叫慈善赛？我们所真的是收入全捐了。 从这个你自己的出发点啊，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从传播的角度是错的。就是你说这个99%的武林是假的，我要跟那些掌门人打一场，另外我跟邹市明也要打一场，这个逻辑推理过去，邹市明也是假的。 所以说 实际上惹了众怒，是你的第一次惹众怒是在那。 所以说我告诉您，那回到了我最初的观点，我38年的屌丝，我是徐晓东，我是一个很低层的人，我就老老实实办武术的事儿，我不懂什么，所以我说错过话，我办错过事儿，包括这次。 不是现在这个，我现在看啊，就说这个，你说这人动机是什么，甚至说这人是好人还是不是好人，这个事儿啊没法说。其实呢，咱还是实事求是，就是说就事论事，他这里边其实牵涉出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他据他投诉的就是太极拳甚至包括传统武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对，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他实际上已经不能打了，但是我说我非常能打，而且我有绝技，类似像杨过那种，那肯定那就打假犯了。 不说这个，就是打在什么规则下打。其实我现在确实觉得你这个规则是什么很重要。比如说有件事我想求证你了，比如这个那天好像有一个也是教这个搏击术的一位武术家赵大元教授的视频，我不知道您看了吗？ 没有。 很多我的朋友说这赵教授讲的有道理。 嗯， 赵教授呢，他讲到一点，他说有一次到国外去交流，那个是教那个生死搏击术的嘛，然后这些人练跆拳道啊，练什么泰拳啊什么的，赵教授说这样不行，最后人说你说我们不行，我们来试试啊。然后他就说呢，那个练这个跆拳道的啪啪啪几脚，他说我左闪右闪，两手一按地，嘣一下，一下支他裆上了。他说你看这个，这要是按照这个搏击的这个规则，那我完全犯规，但是呢这种招一脚踹裆上，这人就完了。甚至他还说，你们这个自由搏击，你看为什么所有的规则都是保护运动员生命健康的，包括他说你要我们真是生死搏斗的话，我们这打耳线以后了，而不是打前边。后来他又不是又说嘛，说后来又来了个练泰拳的跟我打，他说这泰拳这飞膝就上来了，他说我这两手一挡，我啪逮住他小辫摁着底下，夸膝盖就怼他嗓子眼上了。他说这个犯规吧，您对这个解释您觉得是不是专业的看法？ 这个老师是个骗子。 您敢这么说？ 不用， 门口又有人堵你了。请解释。 这个老师不对，这个老师他没有打过实战，如果他没有打过实战，他所说的都是骗局。 你太武断了。 我觉得这个不用小东回答，以我这种不懂行的，我就知道他说的是假的。 为什么呢？ 除非你拿出录像来。因为啊，就是当是没有规则限制的时候，你一个武术的人可以打人家裆，可以打这儿啊，但搏击的人打这儿打得更狠，一拳就死。 不是， 一拳就死。 但是我看赵教授那个视频里，他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训练这个格斗运动员和训练保镖是不同的。他说他要长期按照合规则的这个打法呀，他到时候这个动作就会失准。 比方说生死搏斗的时候，你可能就习惯做这个错误的动作，就不利于一招致命的这种动作。 老师，我能回答你的问题吗？ 我希望你回答啊。 如果说在世界上一个特种兵，不管是哪国家，美国的海豹突击队的吧，就最好的特种兵上来跟一个职业的 MMA 学生打的话，这个特种兵活不过三分钟。如果这个特种兵拿一把刀拿一把枪，那么这个 MMA 选手也拿把刀拿把枪，那么这个 MMA 选手可能活不过一秒钟。什么意思？就是徒手格斗，我们的职业运动员是已经是最高点了，没有比我们更强的。那么当兵或者是其他的保镖，你说的那么是出于什么方位？是出于一种可能，当兵是杀，必须要杀，你死我活。保镖是我要保卫我这个重要人士， 嗯， 我要有推有搡有什么。格斗选手不是，格斗选手目标就是一个把你打倒打晕。刚才我为什么那老师讲，就因为现在所有练传统武术这帮老能说的人没有一个能打的，不能说的人很多人都非常能打。为什么我说一百年出我一个？我老这么说，我真的是没错。我既能说又能打，我今年39岁， 像卖大力丸的这个，这是有点像武林人士了。 谢谢，也是我就是武林人士嘛。完了，这件事我要告诉你，就是跟老师说的很正确，他说的那些步伐和位置，我们运动员全能做出来。那我告诉你大实话， 嗯。 带上护裆，带上护头，带上拳道，上了擂台，让我们跟传统武术打。其实我们没有欺负传统武术，其实我们是照顾传统武术。如果不带护裆，不带护具这么打的话，传统武术会死得很惨。如果带的话，他们死得还不会惨。这是全所有搏击运动员异口同声的，这是真理。也就是说，您说的那些规矩，我告诉您，全是传统武术他们自己定的。踢裆、插眼，您看啊，我为什么出名？我告诉您，我不是什么职业选手，我就是业余爱好者，我的水平打不了职业选手。现在很多网上有人约， 嗯， 很多我要问我说，很多人可能是早上起来喝什么喝多了，就是啊，我徐晓东，我跟你打，我是拳击冠军，我散打冠军，我说谢谢，我说打不过你们，你们厉害，但我问你一句啊，我在打假，您们我服，我打不过，你们干嘛打我呀？我打的是武术当中的假。所以说他们来打我，我在我眼里就蹭热度。当然我不，确实我觉得有点火了。所以我跟您说的就是，您刚才跟我说的那问题，就是他们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不管什么样的制高点，他们没有打过实战，但是他们一个高档次的人，他们能说能写，能说又能写，理论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是实操，没有什么理论，就是打。所以说他教的那些东西，刚才跟您说的东西能形成吗？能，但是在那个东西形成之前他已经被打晕了，这是第一。第二，很有可能在他对这个动作形成之前，人家已经做这个动作把他弄晕了，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所以我要告诉您，就是就很多大家对我的误区，我跟大家就是说，格斗这个东西它是真的是两个人比武练才行。那么中国武协现在你说下达文件不许比武，不许打，我就说 不许民间私斗。 对，但是我说的就是，第一，可以不民间私斗，咱们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去赛事。我请问体操跟武术有什么区别？对吗？体操哗哗哗玩跳几个跟头，你武术也哗哗玩跳几个跟头，可是体操比你跳得更漂亮更美，你赢，那你凭什么说你厉害？你是不是得跟人打？练武术的是不是要跟人打？ OK、 哎、 要跟人打， 这个理解咱们就有分歧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武术啊，传统武术源于这个格斗，但是它到这么多年来，尤其到这个近百年来吧，基本上现代法治社会啊，它没有这种民间厮打的这种实践条件，所以呢，它有个面临的再发展的问题。但即便是这样，它这个里边，哎，中国传统文化啊，它这个里头的这个很多哲理， 对， 哎，包括这边马云今天也在说了嘛，这个太极拳运动，很多人强身健体的价值，它作为这么一个民族的一个传统，你这一打，你知道吧？你就碰，就像进了瓷器铺，你噼里啪啦，你把这整个的你碰翻了，你为了打个苍蝇，咣叽，整个瓷器铺全碎了。 可是老师，这点我跟您有点分歧是， 武术当中，您可以查字典，武术当中第一个是什么？这个武术要是能有防身自卫的能力，之后修身养性健身。那么首先你武术，首先这个武术这个词叫是能打的，那么能打你打什么？你是打人还是打沙袋还是表演？你肯定要跟人去过招，对吗？跟人去过招才能体现出你，首先你这个武术是自身价值。我为什么意思？就是这是个蛋糕，首先是干嘛的？真漂亮，这那的。 那比如说，我打断你一句，你比如说太极推手算不算是太极文化里他们按照自己的规则的一种打？ 可以算，但是我要说的是，他不能够把这种打就统称于所有的打格斗，这是我要跟他说明的。你说徐晓东，我跟你太极推手给你打行吗？我说行，没问题。但你要说明 你会推手啊？ 我不会，但我可以推。他说那就说明我跟你比武，比什么？比推手，而不是比武。比武的意思就是分出一个功夫的高低。我是很单纯的人，您说的那所谓的那些禅，那些阴柔调和，我说过都是在这个武术这个单词解释后面的。武术单词最前头的就是直接两当，就是防身自卫。那么首先你要有防身自卫的能力，你才能说明一切，之后你再有。 小东，这个其实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啊，就是你比如这个以太极拳的规则来做推手是一种比赛规则，以 MMA 的规则来做那个是另外还有一个，但是比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你到底是什么规则？是谁把谁给弄死吗？或者谁把谁击倒吗？或者谁打的点多吗？其实那个我觉得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就是武术整体也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规则。 所以 你的出发点和你的，我觉得还是一个现代搏击或者现代技击的一个出发点，而武术没有做到向现代化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它还在养生大保健加一定的防身的技能这儿走着。实际上以一个，我觉得啊，一个现代生产力在打一个传统的生产力不公平。